各位，上次讲到皇太子的老师韩光子在讲大事之前，举了历史上清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争斗到死的故事，听到皇太子心惊肉跳，忍不住就说了： 老师啊，这么可怕的，我们怎么算好啊？ 急问之下，足智多谋的韩光子老师坐住，整个半低头样，但有黯然神伤的样子，未见答话住。现在夜半之时，皆因一个有缘何之口要认真讲，另一个呢从来无限信任之下，在这认真听得最入耳，将历史往事讲得极其生动，这一下就无意中等于相互影响的同时，变成起着有相互恐吓的效果，又为双方都有心里害怕的时刻到来，一下就变成全部停嘴冇声。这时宽阔的密室里头就显得零舍零静，皇太子见到老师冇回答啱先我哋点算啊咁呢个问题，心慌的人忽然间又想起另一件事，不由得开口问 了：老师啊，你话过我哋嘅皇家事大国家事嘅，有呢种理由咩？ 俾皇太子急问，聪明嘅韩光子突然间醒悟啦，本能咁快速堆起面上两片薄皮，变成担忧全无嘅笑容，成咗另一种镇静之相。 老臣敬禀总督督，我哋喺朝廷为官者同其他当官嘅有所唔同嘅，与民众更加唔同，两国之间我哋就算多次打败仗嘅话，最多咪割一啲土地就可以求到和平，照旧可以过住好日子，一转眼几十年就会过得好快的。理佢咩事，交俾下一代再算啦。不过皇朝屋企中嘅事呢，就大不相同啦噃。兄弟之间，边个做国王，如果搞得唔好，往往人头落地、妻离子散，是最常见不过的事啊。 哇，这几句话太重要了。这时的韩光子讲说话突然间又变慢了，最后成了咬文再嚼字，皇太子全民都未听完第二次，大惊慌又来了，因为怕字当头就急急叫 了：老师 好彩老师就照旧仲喺身边，可以壮胆嘅老师一切都睇在眼内。呢位号称有两眼可以望穿透个口舌本事嘅韩光子，而家十分镇静咁少少讲： 敬请总督督唔使惊慌，敬请总督督唔使惊慌。总督督，你身边周围有嘅系忠贞仁义之士喺度保卫住你，在下老臣时刻都记得君若受辱，神得死保之，圣言道理。老臣今夜到嚟，自会一一告知总督督嘅自救、自保、自稳、自顾、自强嘅高明做法啦。 嘿，皇太子殿下听咗啊，嗱嗱声企起身，用手指天发誓啦： 皇天在上，我如果顺利做咗总司令，韩光子老师你就系我嘅第一军师。 多谢总司令今口宣布，下官读书人从此做了军师了。 东方国王府里头两位重要人物，而家要讲嘅重要绝密大事有几多？一切都皆因王子们争皇位，历嚟系天大嘅事。而家佢哋越讲越细声，变成就得天知地知两个人知啊！当晚林毅受命拆封嘅韩光子军师会点样教导皇太子高明嘅做法？佢嘅决心策划系咪能够稳妥登上东方大国王嘅宝座？确实边个都不得而知嘅。不过两日之后，正好天色阳光明媚，此处一望无际，远近园林风景夹天下之美，所有一草一木都贵不可言。原来呢度呢系皇宫禁地啊！而家大皇宫里头就出现怪事，忽然听闻有喊声越嚟越大，细听之下呢，原来皇太子殿下一个人喺度喊，唉，听声就好凄凉，但未知点解咁痛心呢？太子殿下唔停嘅喊声系喺老总司令寝室里边传出嚟嘅，咁呢度所有人都唔敢讲说话，不过个心咧就可以对自己讲嘅，哎呀，天啊天，唔通龙床之上，我哋嘅东方大国王大总司令已经与世长辞咗咩？咁啊，留心再听啦，唔停口嘅喊声，而家突然又加入咗女人皇后讲话嘅声音喺度，唔停口咁劝喊，一个唔停咁喊，一个唔停咁苦劝，唔好再喊啦，王爷，你唔好太伤心啦，我都谂咗好耐咯，你冇过错嘅，从来都冇，确实冇啊，惠良从来都冇讲过你唔孝顺同做错事啊。女人劝咗好多好话，照旧未见王儿停喊，有理由担心个皇后，最担心嘅系自己个王儿喊坏咗身子，乃系最大件嘅事啊，最可怕嘅事啊，点算呢？想嚟想去，哦，有啦有啦，办法有啦，咁啊即刻下令叫嚟好多位大夫进入大皇宫里头做安慰啦，希望得到解决。一番苦劝再苦劝，如此家姐般已经出动九牛二虎之力，唉，都仲算好，而家已经止住痛哭之声。经过多位足智多谋，人人鼓动三寸成功之舌，各位大官在百倍出力之下，皇天不负苦心的各位大人，而家唔止令到皇太子抹干咗眼泪，兼且又喺皇太子口中清楚咁讲出痛哭嘅缘由啊！咁重要，的确系唔容易，到咗呢阵时先至搞明白。原来是皇太子昨晚发了一梦，被祖父亲口指责，祖父怒骂皇太子是个不孝不生性的太子，更加想不到祖父越闹越火起，最后用手里头的黄金白玉符掌兜头拨埋太子道，听见滚一声巨响，痛楚之下立即惊醒，原来先知道是南柯一场恶梦啊！今日的皇太子皆因知错，经过思考，要做久病龙床前最孝顺的仔，已经向父亲总司令总都督扣了一共18个落地有声的响头，又猛咁力数自己过往一切唔啱，该死之人痛心之下望父皇谅解，开恩恕罪啊！咁头上有金皇冠，全身上下有珠光宝气十足的皇后，在场亲眼见到这种状况之后，满心欢喜，急急叫来众官进入皇宫齐庆贺。来到的朝廷命官相当机警，会做任何大小事的已经不约而同，人人口中叫出同一种意思， 唉，一切皆因系祖先王气显灵又显灵，皇室家门真系有幸啊！光阴似箭，转眼十日过去啦，大皇宫里头又传出有人讲话嘅声音。今日原来是东方国王总司令、总都督和皇太子在论天下大事。父王，你写的书孩儿已经得多次拜读了，真是越读越有味道啊，真是十足的。关于讲到军团分散和集中，确是大不相同。亦皆因历代造反者都是军人也，在非常时期宁可多信文官，武将他们实在是太危险了。这阵时候呢，就要用文官监督所有武将，这样做作就大有理由的。还有啊，父王看来文人亦唔等于个个都可靠，人人忠心嘅。不过其中最好之处就系文人作反，往往会十三年不成嘅。父王嘅大兵本事十分了得，所向无敌。父王你想瞓觉啦？咁请先饮落呢一杯西方洋人又系全世界最高明医生嘅补药啦，名叫万寿汤啊。咁有日晚黑，皇太子殿下喺密室同韩光子军师会面，怕隔墙有耳啊，一直用最细嘅声音喺度讲话。当讲到最神秘嗰阵，两个人就唔再讲出声啦，用一张小小嘅纸仔交换作答。军师韩光子神色紧张问：洋人配制嘅万寿汤饮咗第几回啊？答：已经饮咗第六回。哦，韩军师睇完纸仔，面皮左右两片急向上拉。透过眼镜可以睇出韩军师大概因为内心高兴，两只眼云立即变成神秘之笑，将上下两只眼盖开合的地方因为笑变成一条好像线咁长又好细小，兼且未发出任何声音。几日后，大皇宫里头最有权势的女主人皇后忽然间失声痛哭，再大声呼叫之下，即时进入一班近身侍候的人等。接着知道事态严重，好快来了一群医生，在总领班指挥下，先由六人组成的太医高手精英直冲进入国王的卧室，要使出最高明手段，其余的全部在外等候听命令。两位最高级大医师冲入卧室，已经不觉得君臣之礼，一扑上去在龙床上不约而同每人同时伸出两只手指紧急贴住国王左右手腕把脉。这时突然又进入一位洋人西方大医专家，紧张的大医专家嗱嗱声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双耳听筒。西方大医专家现在实行要用耳直接听国王心肝的声音响亮和快慢动静，再决定下一步怎样做作。两位东方大医家知道事态严重，不约而同在国王左右手最重要的地方急急刉入了十几支闪闪发光细到好像头发那样的梅花救命神针。这种有还魂之术的绝招据说是远古神医华佗所发明的。这种神奇技术呢，在几千年前就救过关云长大将军的。还魂梅花神针呢，而家已经一一刺入咗国王身上。呢一边又见西方大医家正喺度快速运用左右双手掌，发出全身内功之后，紧贴喺国王嘅胸口度做上下左右活动，而合埋自己双眼。睇样西方大医家系实行不惜一切代价，先将自己全身上下所有嘅精灵真气一啲不剩咁全部要贡献俾大国王啊！ 睇佢出力嘅程度，系已经现出大有本依家死不足惜嘅决心。西方依家运出自己所有内外气功，由自己双掌度输出，要快速进入国王嘅心肝肺肾。睇呢位红头发、红胡须、碧绿眼、身材高大嘅西方大医家系最落力啦，输出嘅能量最多。嗱，有事实为证，西方大医家啱先本来有红润通透气息嘅面，而家由于唔顾自己嘅安危，已经将成个人所有嘅能量都赶咗出去，一心一意要挽救眼前嘅大国王。但是半个时辰过后，而家再睇红须绿眼大医家呢，是心有余而能量不足，知道渐渐有限。啱先好睇嘅红面色好快变青白，又再从青白变成紫黑，而逼住合埋双眼。睇样已经到达辛苦痛苦齐全之下，但照旧要继续全力以赴而不顾一切。咁是西方医家。再睇嗰边，两个东方大医专家同高级助手佢哋呢，已经使出嘅梅花还魂针越使越多，多到好似种田插秧咁密，一样整齐。一人啊管头，一人啊管脚，仲有依家用水果刀啊插入国王嘅嘴度，用力令到紧咬住嘅上下两副牙床张开，之后就方便唔停咁灌入还魂嘅灵丹圣药名贵水。因为太紧张了，所有人搞到满头大汗，又汗流浃背，个个气喘如牛啊！向上睇，金碧辉煌嘅墙上挂住又厚又大、唔停咁闪闪生光、厚金壳嘅时辰钟，唔停摇摆，紧张不停急救，就快两个时辰到嚟啦！咁嘅劳累之下，照旧未见有人敢怠慢喎。嗰几位系大医家，又系专打头阵嘅队伍，领班头号人物。佢向外睇下，再睇，终于睇见啦！惊讶咁发现大皇宫卧室外边仲有好多数唔清嘅一流著名大医家，佢哋早已经排好晒队伍，人人喺度磨拳擦掌，个个都要决心要为抢救大国王。随时献上自己大医家整条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啊，喺度守候住。再向外，随时睇见嗰啲大医家咧，个个用两只眼盯住前方，最想睇见前头嘅大医家向佢哋招手，提出要揾人帮手或者换人，只要佢哋一招手，我哋呢度先至有机会献身，做出一冲而上。唉，可惜而家咧。只是苦后加久等，咁嘅日子真係难挨呀。门外嘅所有大医家，佢哋都有同一种諗法，最清楚只要自己两隻手有机会摸到大国王一下身上任何一笪地方，即时就会觉得自己嘅两隻左右之脚已经会升高离地，从此之后呢确实非比寻常呀。因为升起而高人几级是几咁重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就变成飘飘然而再离地往上升。因为上升就等于从此大大改变了身份，大有不同之处呢，是所到的地方不适合再叫步行，近似神仙的人先有腾云驾雾的感受，一律就叫做驾到了。大驾光临从此产生，今非昔比啊。至于话门外一班大国手，人人都有咁样諗法同盼望，当然係事实嘅事实啊。咁国王大卧室里头更大嘅国手，佢哋家阵又有点样嘅諗法呢？嗬，咁就大不相同喎。佢哋一直庆幸自己喺度飲头一碗最浓嘅汤，佢哋最明白外边嘅各路人马云集，是长时间的苦后加久等，他们为了献技讨好而极力想要分羹。国王卧室里头一班喝头啖汤的大医家，当然明知自己是几咁劳累都不可以停手，宁可攰都不给得门外的同行进入这里一步， 边个都知道同行如敌国呢，你哋全部都系敌人。细谂之下，心中就暗自好笑呢，有我冇你，不过讲落奇怪噃，事物总会有个尽头嘅。就喺呢阵时，皇宫里头嚟咗一位身材高大嘅管事头，佢早就睇出而家嘅一切同问题嘅所在啦。嗱，正是一山上有一山高，山高内里藏利刀，阴阳谋事多变化，国王总督当日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